刚才那段开场白并不是要跟你再见，而是要迎来我们一个全新的开始。因为这首歌曲呢，我觉得跟今天雨天感觉还挺配的，就是听到这首歌曲、嗯、在雨天当中的公路上，你觉得这个世界永远没有尽头，对不对啊？ 啊不，我还是想早点开到目的地啊，也希望大家开这个路上能顺畅一些、哎、但今天确实有点小雨，能见度不是很好，所以我们赶快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 好嘞，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哎你冷不冷啊？ 热不热？ 干燥多补水， 温差大要添衣。 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早上五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2度。 嗯， 昨天中午开始呢，咱们北京城再次出现了降雨的过程。到今天早上的五点，大部分地区的雨水算是暂时停一段落了。 对。 那么全市的平均降水量达到了10.1毫米，最大的降水出现在了平谷中心村。那么雨后道路非常的湿滑，能见度也很差。提醒大家在早高峰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而且今天天空的云量比较多，预计最高气温可能会在29度上下，空气的湿度很大。体感也是比较闷热的，防暑降温、嗯、不可以松懈。 对，那么今天夜间呢仍然会有雷阵雨出现，请各位来注意一下防范。另外呢，频繁的降雨呢使得山区的地质条件还是很不好，所以近期呢还是不要前往地质灾害这个有隐患的区域，以免发生危险。来关注一下具体情况。今天早晨呢是东部有雷阵雨转多云，东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呢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是22度，最大相对湿度95%。哎呦，这两天这个气候呀太潮湿了。我跟你说，就是昨天我在这个就是小区的那个马路牙子往外看了一下，你要不跟我说这大北京城，我以为是在什么厦门深圳之类的啊。 确实，但是提醒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保持一下安全车距、嗯、不要追得太紧。 是， 再来看一下今天的签到排行榜前10名。 好嘞， 第一名是星韵 Elena， 第二名是我叫毕小美，第三名晨晨，第四名是懒蛋，第五名是 Raven。 嗯，我们来看第六名到第10名。第六名呢是阿贵，第七名海燕，第八名是一菲，以及第九名伊萨布摸摸，第十名是港岛舅舅。来，恭喜上的这位朋友哈！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 嗯、 终于知道今天为什么 PD 要放一首再见杰克作为早安闹铃清醒歌了。 为啥？ 应该是跟一个杰克的人周末举行了一场并不是很愉快的饭局。哎呀，在这个饭局上充满了尴尬的气氛。 哎呀，你这个人，我跟你说啊，你刚才这一段话就像昨天我听到大佐接下来要的这段这个播报一样，我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我们来听一下哈。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问你经历过最尴尬的聊天是什么？答：那个咱们工作群哪儿去了？我发个话题。这个梗的来源啊，等二位互相揭发。赶快通过早秀后花园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给我们分享一下，那些你经历过最尴尬的聊天都是什么呢？ 你怎么能不知道大佐在说什么呢？ 我知道，但是听众能听出来他在说什么吗？ 这不是这个话题的梗啊，留给我们两个给大家揭晓吗？ 就给自抛自扣。 哎，其实很简单，啊、就是这个、嗯、这两句话的主角呢，分别是 PD 和我。昨天晚上呢，PD 突然在群里面发了一条。咱们工作群哪儿去了、 嗯、 找不着了。哎，我搜了一下大佐搜出来了，我说作为一个 PD 你居然连工作群都找不到。 然后我说好的，那个我来说一下话题啊，明天我们的话题是这个你人生碰到最尴尬的事是什么。 就刚刚最 这不就是最尴尬的事吗、啊、 就作为 PD 居然找不到工作群了。 好，你看让你这么一说我都有点不好意思。这样我抛砖引玉一下啊，昨天我为什么会想到这样一个话题呢，是因为昨天有一个好朋友、 嗯、 他呢就是最近呢有一个他喜欢的男生，然后那个男生忽然跟他说，哎，明天咱俩一起吃个饭吧。 嗯， 他特别激动，把这个一截屏，然后呢打了几个字说，姐妹们，他要约我吃饭了怎么办，然后直接把上述的所有东西甩给了那个男生 啊。这个很正常。 然后他等了3分钟以后发现姐妹没有回他，那个男生回他说，你就说好的。 这很可爱啊。 这个男生跟他说，你就说好的，对，是史上最尴尬的求助聊天，你知道吧。 这很可爱。之前我记得我还分享过，就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吧、嗯、就是同时对他有好感的两个男生，他们来拍了一张照片、嗯、可能今天午饭吃什么，然后想哎我分别发给他， 同时 因为没有确定关系嘛，就觉得说 我考验一下这两个男的谁跟我更合适一些，结果呢他拉了个群。 你们这些人生活太有经历了。所以就像刚才说到的这样尴尬的事情，大家生活当中有没有啊，或者碰到一些比如说尴尬的对话，不管是你在电梯间当中、嗯、在路上，或者是甚至你们在微信当中聊天都可以啊、哎、 把你觉得特别尴尬的对话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嗯、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 嗯， 哎呀，咱工作群哪儿去了呢？ 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金玟岐的《新娘阿花》，这其中的尴尬一会儿不妨大家来告诉我们哈。同时呢，把你经历过最尴尬的聊天是什么来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以及听听 FM 的直播间。 阿花 今年28，家人催他谈婚论嫁，相亲对象他叫做阿发，有房有车子还有真皮沙发。阿花初次见阿发，没有面红心跳，只是尴尬。阿发自荐今年30加，工作稳定该有个家。后来故事发展也没差，阿花为他穿上了洁白的纱。那个人不是旧爱之名啊，也不是刻骨铭心的阿忠呀。祝福他，祝福他，就算王子不是骑着白马，也值得去拥有幸福啊。不管粗茶淡饭，富贵与荣华，祝福他，新娘阿花，少女的梦就寄存在昨天啦。那些爱的代价，砸成捧花，抛出去换个新的他，住新的家。回家，两个人依偎在那沙发，看一看电影，也会聊聊八卦。祝福他，祝福他，就算王子不是骑着白马，也值得去拥有幸福啊。不管粗茶淡饭，富贵与荣华，祝福他，新娘啊，少女的梦就寄存在昨天了。那些爱的代价，砸成捧花，抛出去换个新的他。祝福他，祝福他，就算王子不是骑着白马，也值得去拥有幸福啊。不管粗茶淡饭，富贵与荣华，祝福他，新的家。阿花今年68，他最近爱上了中华。阿发清晨买早餐回家，豆浆热热的开五花。 同行还有美丽心情， 和你分享我的乐趣，带你来我梦里， 以快乐之名， 早安音乐秀欢迎你。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早安音乐很秀。赵雪呢说，我想知道现在这首歌曲的歌名，我要收藏到歌单。哎，青云你有活了。 新娘阿花来自金文琪，稍后也会把今天所有的歌单给大家更新一下。还没有关注的朋友可以赶快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 是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聊到的是比较尴尬的聊天是什么。像这个静瑜经常抓住我们刚才这个什么找不着工作群之类的，但我觉得这个事儿不算是尴尬。咱俩那会儿聊过一个尴尬，就是咱俩其实在这个节目之外嘛，我说就是比如说打个招呼说，哎，吃了吗？你一般说吃了， 然后有人就会说，哎，吃了吗？没吃。 好， 这时候你得停下，得跟他说啊，那你准备去哪儿吃呢？ 对，没有想到这个话题还有一个回环。 对啊， 飞镖还能被扔回来。 哎，好尴尬啊。然后呢，宋彦军呢说，一般来说呢，生人我一句话就会说场面静止。想想这画面，就是一般来说就是你跟陌生人在一块儿，一句话说的双方如果没有什么话继续接口的话，确实很尴尬，哪怕那个时间段只有0.1秒钟。 对，比如说你说刚刚吃了的这个话题，田超就说到了午饭点，哎，刚去完卫生间出来碰到我朋友，紧接着说了一句吃了没。 对对对对对， 哎呀，中国式问候这个可真的没法接呀。尴尬三秒，这可怎么办呢？ 是，就还有尴尬，不就是我上次跟你说的，就是我当年准备去自习，然后呢，我背上书包，早晨8点钟去，路上别人说打游戏去，我说啊，然后完了以后，那个人已经消失在10米以外，然后我脸上火辣辣的烧，你知道吗？ 好想把他拽回来，我不是去打游戏，我是去上自习。 周周说，刚工作的时候呢，有一次一群同期入职的朋友的同事在下楼吃饭啊，然后一个女生呢脑回路比较清奇，对话是这样的，男生说，听说你搬家了，嗯，广安门内还是广安门外？女生说，嗯 嗯。我没太听懂， 可能这个女生就是没有听她说什么嘛，就一直摁嘛。那个男生其实问的问题是广安门内还是广安门外呢？ 他说并没有在认真听。 对， 还有的就是发错聊天记录的这种尴尬。陈大诺也说，我最尴尬的就是偷偷跟师妹埋怨导师，结果呢把这个聊天错发给了导师本人，尴尬到抠脚。 我每次听到这种尴尬的事情，特别想知道后续怎么样了。比如说导师发了什么回来啊？ 那导师肯定是装没有看见啊。我觉得稍微聪明一点，比如说我收到了这种的，我肯定是装没有看见，或者直接可以回一个说你是不是发错了啊？ 啊， 把尴尬留给别人。 有道理。六一呢说，不熟悉的人聊天都尬，没话找话都不太习惯哈。 嗯， 我觉得这个呢，主要是可能大家面对这种场合比较少。我是怎么打破这种尴尬的呢？毕竟当年有很多年坐这个卧铺绿皮车硬座的经验， 对， 你知道六个人就是六面相对的时候，总要有个人先打破尴尬，往往这个人就是我，知道吧？ 我能感受到。 然后对方吃香肠，我说，哦，双汇的呀。然后我们就展开了话题讨论啊。 那我在想说，你打开了这个话题，对方完了之后，你要怎么接呢？香吗？给我分半根儿。 不，我跟你说，一般来说，火车上的人就除非有戒心特别强的，一般还好啊， 还蛮喜欢跟别人聊 天。而且一般是这样的，你呢，六个人一般都是先低头看自己的事情，如果有互相熟悉的，会彼此聊天。再过一会儿呢，你会发现，哎， 会有一个人找一个话口就加入进来。 先是有个人开始眼神有接触了 啊， 你再跟他聊天，这就好一些，知道吧？ 我的天哪，被你描述成了一组谍战大片。 毕竟我是偏兵力车老头的人，是吧？ 最尴尬的聊天，大家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参与话题互动。 是，如果你多听点早秀的话呢，不光呢是这个各方面的一些新闻，包括那些音乐好歌，你也都尽收耳里，对吧？如果说聊天的时候，可能也能派上用场，对不对？ 通过音乐打破尴尬，这首好听的歌我听过。 哎，来听到的是来自于 Calvin Harris 以及 Future Carly 带来的 Rolling。 Too much, and I'm way too gonna drive. I got anger in my chest, I got millions on my mind, and you didn't fit the picture, so I guess you want the vibe. I've been rolling on the freeway, I've been riding 85. I've been thinking way too much, and I'm way too gonna drive. I got anger in my chest.I got millions on my mind, and you didn't fit the picture, so I guess you want the vibe. Yeah, LOV on my right leg, that's Gucci. Dig what I'm saying. LOV on my main hoe, that's Gucci. Dig what I'm saying. Caught a little jet lag, but I'm golden. Yeah, yeah. We deserve Grammys and some Oscars. Yeah, yeah. They deserve Whammies, they imposters. I be rolling with my project homies. It's a vibe. I just did some pills with the homie. It's a vibe. Been on over split sides. It's a vibe. Yeah, yeah. I gone through with strippers and some shotters. I gotta accept that I'm a monster. Yeah, yeah. I pull up in several different options. Yeah, yeah. That all, but most of them came topless. I shattered your dreams with this cream I make. Cream I make. What? Gotta be on codeine to think of shit I say. Shit I say. What? I can't feel my toes, but I ain't gon' fold up. Hold up. I was in the double law when I rolled. When I rolled. I've been rolling on the freeway. I've been riding 85. I've been thinking way too much, and I'm way too gonna drive. I got anger in my chest. I got milkings on my mind, and you didn't fit the picture, so I guess you want the vibe. I've been rolling on the freeway, I've been riding 85. I've been thinking way too much, and I'm way too gonna drive. I got anger in my chest. I got milkings on my mind, and you didn't fit the picture, so I guess you want the vibe. Dig what I'm saying, Janelle Drake's on me, baby. Dig what I'm saying, she look like she's sponsored by Mercedes. Dig what I'm saying, this Creek Cologne is on me, baby. Dig what I'm saying, I'm going hard. Yeah. I pop bubbly in your memory. In your memory. You should be glad I'm showing you sympathy. Showing you sympathy. I gave you real love out the gutter, out the gutter. Ever let you go, you gon' suffer, you gon' suffer from it. I gone through with strippers and some shotters. I gotta accept that I'm a monster. Yeah, yeah. I pull up in several different options. Yeah, yeah. That all, but most of them came topless. I shattered your dreams with this cream I make. Cream I make. What? Gotta be on codeine to think of shit I say. Shit I say. What? What? I can't feel my toes, but they gon' fold up. Fold up. I was in the double law when I rolled. When I rolled. When I rolled. Yeah. LOV on my right leg. Nah, Hendrix overload, you see what I'm saying? I feel like I should be giving up. You can't leave it, it's too much. But I'm tired of you leading me on. And I don't like where this shit is going. And I've been stuck in all your apologies. Gave my all, but you want it all from me. Keep your love, it doesn't feel the same. I hope it hurts you when you hear my name. OK， 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 Calvin Harris 以及 Future Kelly 带来的 Rolling。哎，这首歌曲呢有点这种怎么说呢，就是 Rolling 这个动作你可以体会成摇的一种感觉。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感觉大早上已经快被摇晕了啊。 然后大早上呢先是一首新娘阿花，然后又是一首这样的歌配着外面雾蒙蒙的这个天气，然后聊着尴尬的天。 我跟你说， TT，你说你今天早上到底想干什么。 哎，我跟你说啊，你说对于我们 DJ 来说，忽然一下比如说哪怕是停了 0.1 秒或者1秒钟，是不是很尴尬？ 是是是。因为可能对于我们就是电台主持人会更明显一些吧。之前给大家分享过我们这边有一个什么四秒报警系统、啊、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我们绝对不可能让这个话口落下来、你会发现就是电台的主持人都特别擅长接话， 对， 就不可能让这个就空的这个时间超过多长、 就是我们俩比如说现在在直播间当中其实现在并不尴尬，但比如说现在切换一个场景进去主持一个颁奖典礼、 对， 这时候对方的主持人就会觉得很尴尬，怎么你一直在说话， 对对对对对， 对方只要有一个话口一出来立刻就会接上去，是不是啊？ 哎，大家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尴尬的瞬间，但柿子这个我真的是经历过。 怎么说？ 他说发错了信息，准备撤回，然后一不小心点了删除。我真的是 就再撤不了了，是吧？ 对，你再也撤不了了，你找不到他了。而且，但是在对方的那个手机的页面当中，他会一直存在啊。 有道理啊。刚才有个人说呢，其实他觉得这个什么事场景最尴尬，就是不管你说什么，对方就一个哦。 哎，对，这是三 D 韩说到的，就没有办法接。啊、但你很显然的能感觉到，如果对方一直在回哦的话，他可能也就是跟你聊天的兴致不高， 他不想聊天 啊、 对对， 就赶快结束就好了。 是，但是也有反例了，就是当年第一次见到思萌的时候，然后呢一直觉得思萌怎么这么酷啊，一个人在那边转来转去的，而且穿着一件快撑破上围的这样一件衣服，你知道吗？ 人家只是比较壮了， 对，然后 你这个带着羡慕嫉妒恨的评述方式。 然后你知道后来思萌说什么吗？说那天我特别想加入你们，但是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所以就自己尬在那里了、 啊、 但你看这个时候我们就有朋友来给你支招了、然后帕丁顿熊 说你学学 PD 啊，和单身的朋友聊女朋友， 和没有孩子的朋友聊孩子，和退休的老同志聊聊工作，是不是话题一下就展开了？ 但是跟单身的朋友聊女朋友，你还得知道对方单身才行啊。你有女朋友吗？没有。 哎，那我们来聊一聊吧，如何得到一个女朋友？ 哦，那我还以为是你有女朋友吗？没有，这不就有了 啊。你看过《你是我的荣耀》吧？ 有这么一个梗吗？ 有、啊、 这个好尴尬呀、 啊！哇 ，PD 原来偷偷在家里看甜宠剧啊！ 没有，好了，哎，你不要透露这些场外信息。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把这个今天我们的你经历过最尴尬的聊天是什么来告诉我们啊？发送到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以及呢听听 FM 的聊天室就 OK 了。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秀。 鉴于啊，甜宠剧呢是没有了，但是最近呢，我看到一个电影《扫毒三之天大地大》，这个呢正在拍摄当中，而且最期待的是三影帝的阵容哈，曾经出演过《卧底》和《毒枭》的古天乐，以及呢我非常喜欢的郭富城都会在其中，还有刘青云啊。 哎，是刚刚说到的三位啊，郭富城、古天乐和刘青云，这次在全新的过程当中，三个人的角色是正是邪，又会展开怎样的黑白对峙呢？还是让人很期待的。 是 不？其实我觉得也。不冲突了，你可以一边看甜宠剧一边看扫毒三天大 又给我拉回去啊。哎，你要说甜宠剧的话，就现在就是郭富城的走的路线是这样的嘛，基本就是精英范儿。但早期那首啪啦啪啦樱花，你记得吗？那个电影、 啊、我知道， 那个电影其实还有个片尾曲，是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唯一射出来了， 就是很适合给甜宠剧。 对啊，最爱我玩唯一射出来了。 你好好说话，你待会儿会惹郭富城的粉丝不满。 郭富城唯一色彩。 彩虹，汽车拥挤像喧闹的蜜蜂，有谁特别留意我的面容？不管世界多精彩，都看成黑白。没有什么狠心爱，没有什么可不爱，不问声音的由来。我身影跟着我相依为命，与我跳舞摇摆不停。我世界寂寞的风平浪静，从来看不到美丽风景。我的黑我的白变成最灿烂的未来，才明白天涯我等待。一个人到来变成我唯一色彩。龙的牙齿，你是深蓝色的大海，涌向我，梦境都打开。Oh baby， 我迫不及待，声音有了主宰，心跳有新的节拍。你是我唯一色彩。世界多精彩，都看成黑白。没有什么狠心爱，没有什么可不爱，不问声音的由来。我身影跟着我相依为命，与我跳舞摇摆不停。我世界寂寞的风平浪静，从来看不到美丽风景。我的黑我的白变成最灿烂的未来，才明白天涯我等待。一个人到来变成我唯一色彩。Oh yes， 你是深蓝色的大海，梦想我梦境都打开。Oh baby，迫不及待，生命有了主宰，心跳有新的节拍。我的黑我的白变成最灿烂的未来，才明白天涯我等待。一个人到来变成我唯一色彩。你呀，你是深蓝色的大海，涌向我都打开。 FM 九七四，城市喜欢音乐。FM 九七四， 伴 新号领福利，月月换新样。来北京移动办理198新号段，电影、图书、音乐、出行等40多款热门会员，每月任选两个，让生活更精彩。发送198靓号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早安，启程了，新的一天开始了。 早安音乐秀，上班路上的欢乐行进方式， 就是元气。 各位早安，我是郭宝。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就是速度。 哎，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就是流行。 介绍一位暌违已久但终于归来的歌手， 就是炸醒你。 东北话来了， 咋能整明白呀？活力四射，欢乐多变， 上班路上精彩无限。早安音乐秀，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我们将您唤醒。 早上的第一份营养，我们帮您认真对待。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 早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周末的时间您自己在家做好吃的了吗？今天我们的早餐分享人雨纷飞要教大家在上班路上制作一下菠菜和胡萝卜粥这样的一份养生早餐，赶快来学学看具体是怎么制作的。首先我们准备米粥、胡萝卜还有西瓜、绿色的蔬菜、姜片、盐和油，就可以开始准备了。把米放在锅里洗，加上10倍的水。他说呢，自己家用了一个电压力锅，所以这样会把米炖得更烂一些。盖上锅盖来煮粥，等它自然冷却，打开盖子，然后呢再把蔬菜切成2厘米，胡萝卜跟甜瓜都准备好了。等粥煮熟以后，在平底锅、煎锅或者砂锅，用砂锅放上一些适量的白粥，再根据粥的情况啊，适量的去加水，然后呢再放入刚刚准备好的食用油还有姜片啊。如果呢粥煮的比较宽松的情况之下，你看它已经有点稀了，就可以不用再加水了，再用勺子不断的去搅拌，防止锅沸腾。粥有一定粘度之后呢，再把我们刚刚准备好的胡萝卜还有甜瓜放进去，继续搅拌5分钟左右，把火关掉，再把蔬菜跟盐倒入锅中搅拌均匀就可以了。嗯，这样的一份菠菜胡萝卜粥补充维生素，而且呢口味也特别的棒，真是早上的一大享受。建议大家可以在晚上把白粥的粥底煮好，早上起来简单的加工一下就可以了。想学一学具体的制作方法，还有看一看雨纷飞的成品，大家现在可以发送一下早餐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获取到今日份的音乐早餐了。当然我们的音乐早餐呢还有这一首非常好听还有甜美，可以让上班路上的你觉得非常放松的，来自徐秉龙和陶十五的清柠。 夏天白粥，明治的红豆，一口沁甜了全意感受。有风经过海面上吃竹鼠儿，带走你梦里的忐忑。 可嗅到朱砂凝液香，你怀的笑身旁，青涩的柠檬味道。我明了害羞的彷徨，仿若清柠的悠扬到达直通你心门的方向。可嗅到朱砂凝液香，你欢爱的笑身旁，青涩的柠檬味道。我明了害羞的彷徨，仿若清柠的悠扬到达直通你心门的方向。 甜甜的芒果，一口拥抱全世界降落。有种诱惑，起个名字叫菠萝，看看你梦里有没有七彩虹。 可嗅到朱砂凝液香，你欢爱的笑身旁，金色的柠檬味道。我明了害羞的彷徨，仿若清柠的悠扬到达直通你心门的方向。可嗅到朱砂凝液香，你欢爱的笑身旁，青涩的柠檬味道。我明了害羞的 轻盈的悠扬，到达直通你心门的方向。夏天白昼有风经过，哦哦，我明了你害羞的彷徨，可嗅到仲夏柠叶香，可嗅到仲夏柠叶香，梅花的笑声旁，金色的柠檬味道，哦哦，我明了害羞的彷徨，仿若清明的悠扬，摘下星星带上你的肩膀。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哎呀，你看这么好的天气， 萝卜粥， 然后呢，让你吃了这么一个萝卜粥，你给我们送上的这个清柠，感觉不搭呀啊！ 哎呀，这是解解腻嘛，因为我这里面不是还放了一些什么菠菜啊、胡萝卜、甜瓜呀、之类的。 我觉得清柠应该是拌在那种泰式的早餐里面，是不是啊？或者是那种、 哎、 就越南那种河粉之类的、啊 你。你这个要求有点高， 有点高、啊， 因为我们的早餐分享人只是单纯的分享了早餐，还没有点歌哈。但是也提醒大家，如果来跟我们分享早餐的话，我们有一个分享早餐的福利，就是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环节来点歌，送给一个。可以送给你自己，也可以送给非常重要的人或者亲人、然后包括像结婚纪念日啊、生日啊什么的，都可以提前来跟我们预约日期、 对对对，而且呢我觉得早晨听这首歌曲其实还是确实怎么说呢，挺解腻的啊。泪落心田说一来就听到了这首酸中带甜的清明，哎，就是提供给我们这样一种感觉。但是呢，在我们享受到这种感觉之外呢，我们还要今天聊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你经历过最尴尬的聊天是什么？ 尴尬就是我虽然端上了一份萝卜粥，但是呢送了一首清柠，还被 PD 给点破了。我能说这是我提前准备好的吗？ 这个没什么，这个跟你之前的什么大肘子呀、什么比起来， 大肘子那是城市迷途小书童投的稿，你说我放好还是不放好呢？ 对对对对， 后来呢他又陆续做了很多道大菜，都被我以不太合适在早上让大家听到给劝退了。 你不要老打击别人，这样就说 我哪有打击，明明是你自己经常追着这个事情不放，然后每次都说哎呀早上还放肘子呢，还有鲍鱼五花肉呢。 你看就是这就是尴尬了知道吧，就是让我说的尴尬，以后就不好意思放这种东西了哈。但我觉得其实你可以看看就是大家的这种答案。宋彦君说呢，觉得就是什么样的人最尴尬，就是有一类人叫做话题终结者，就是他上来一聊这个事儿，别人就不想聊了。 比如说 他就说的这个事儿，就他说有个同事呢每次都把话题直接终结了，我们现在都不跟他聊天了。我觉得应该是那种就是不太知道这里面的所以然吧，然后直接下定义的人。 还有一部分就是单纯的不会聊天，也不会看眼力见儿的那种。 不会看眼力见儿啊。 啊，无名8059说，在办公室吐槽领导的时候，领导正好走进来，以及这个故事的赛博版本，在群里吐槽领导，后来发现领导居然也在这个群里，好尴尬呀。 还有就是我觉得可能有就是你们讨论的东西，他们其他人不太知道。就我刚才跟你说到了，有一个群里面，然后大家忽然说，哎，张继科长得真的很帅，就是如果放在娱乐圈里，也不比那些大帅哥差哈。然后这时候另外一个人说，张继是哪个科长？ 哪个科长？他是看 因为他看到群里面写张继科长吗？ 哦，长得 张继科长得真帅， 哦、 张继是哪个科 长？张继科 长对， 德真帅。这个纯粹是眼神不好吧？ 张继是哪个科？说明他根本不看乒乓球来的，对不对啊？ 还有我叫毕小美说，还记得我们公司总部的领导。就是经常会夸我吗？上次他来北京见客户，然后给我发信息，我给他回复了，我说有事去不了，然后呢我就把截图发给我老大了，表明哎我可能是真的有工作安排去不了，结果总部的领导直接拿着我老大的手机给我回，啊，他在我边上，我觉得你还是可以过来一下。这就好尴尬了呀。 是你以为他不知道，其实他就在边上啊。圣恩猫萨玛说，这个尴不尴尬不好说，但是确实让人生气。昨天呢给新房装空调，我和媳妇儿不在，丈母娘眼睛不太好，我们回来一看呢，空调装歪了。打电话给安装的人，竟然说你家房是歪的。这个好像也挺好用的啊。 对啊， 也忽然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但我跟你讲，装修这个事情真的有好多尴尬的瞬间，而且就是对方并不觉得尴尬。比如之前的时候，我去买瓷砖，然后我定好了是多少块，我跟他发过去了我的这个需求表，然后他给我算了一下，结果发过来之后少了6块，然后我就问他是怎么回事，然后那个厂家就跟我说，啊，你等我查一查啊，是这样，我算错了，但是呢，我给你补发过去，我还给你包邮。他说完之后，我就瞬间觉得做错的是我自己，人家都给我包邮了，我还要什么呢？ 对，再说他不就补了吗？对吧？ 吧，好像， 不，但是本来就是你应该给我补，而且你给我造成工期的一个延误了。他说你看我还给你包邮了， 嗯， 你还在要求我点什么？ 说话的艺术，对不对啊？六一刚才不是就在说我这个绿皮车那个梗吗？我刚才不是说， 嗯， 哎，您吃这个是双汇的啊， 嗯， 然后六一说，那你接下来是不是要说，哎，双汇的 好 吃吗？好 吃吗？ 我一般不会说这么尴尬吧？对方如果不跟我聊的话，我就不说了，好吧？ 然后紧接着 PD 就站起来，然后推着一箱啤酒、饮料、矿泉水啊。抬抬脚啊！ 我跟你说一个尴尬的啊，就我忽然又想起绿皮车上的一个尴尬瞬间了，就是当时人特别特别多嘛，当时那个就是每次那个列车员呢推的时候，他非常职业啊，但是他其实心里应该是有些烦躁的，对不对啊？他是湖北人，所以呢他说脚是说脚 脚， 他不说脚是脚啊， 脚抬一下， 他说那个什么切花生饮料瓜子矿泉水脚脚花生饮料脚。 就是这个情绪切换的非常快，让你丝毫感觉不到。 但是他在做自己那个事情的时候还是很职业，很 professional。 所以我刚刚说了嘛，就是这个情绪切换，啊，太可爱了， 嗯， 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经历过最尴尬的聊天或者尴尬的场景， 哎， 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 嗯， 今天的歌单已经更新，发送歌单或者早餐也可以收获到早音乐秀为大家准备的 tag。 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我收藏的如今的这个宝藏歌手黄韵玲啊，他算是八十年代那会儿就开始来做 City Pop 的一位先锋人物。我们来听到的是他和陈奕迅带来的《乐园》。 Welcome, get ready, come to paradise。是随便，只要自己觉得快乐，就算只有短暂的时间，你也可以自由自在。 欢迎你来到这个乐园，放纵自己的所有的人，让时光去虚空，享受暧昧的短暂片刻。 灯光在暗一点，速度再快一些，跟着一闪一闪，眼神交错，呼吸尽量放慢，心跳已不停释怀，装模作样。 寂寞，游荡在每个游戏入口，排队等待温柔感觉。落寞，当一切消失在天亮了以后，欢迎。 相信就是我的能源，这个片刻什么事都有可能，带着你的梦牵着我的手，带着我的梦放在你心中，跟着我一起放弃的自由，其实我的梦。 再按一点速度，再快一些，跟着一闪一闪，眼神交错，呼吸尽量放慢，心跳已不停释怀。 欢迎你来到这个乐园，放纵自己。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许巍带来的《旅行》，悠游时光，轻松惬意。又到了我们公布答案的时间了。小鹏 P7 的 NEDC 综合续航里程最高是706公里，你答对了吗？ 小鹏 P7 NEDC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706公里，一周通勤无忧虑，短途急用时急速充电10分钟，续航120公里。现到店试驾即有机会获得京东卡，置换用户至高可获2.2万元补贴。详询小鹏汽车北京地区。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详情请咨询一下小鹏汽车北京地区门店啊。 已经有很多正确答案发过来了啊，正确答案就是706公里。 哎，是的啊，这个今天呢，我们可能还是会从大家的这个答复当中 回复当中，是我们来抽取幸运的听友啊，还有小鹏汽车为大家准备的礼品。哎，今天的小鹏汽车音乐生活怎么样？是不是特别合适？我们开着车出去兜个风。 哎，好像这个上次我们俩这个小剧场演的越来越好了啊！我们俩这算是 自己夸自己，好尴尬啊！这一段完美契合了今天的主题。 我就想引到尴尬这个段，你就一下子把这个关键词点出来了啊！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聊到的是这个你生活当中碰到的一些尴尬的对话，不光是这个你在跟人直接聊天的时候，包括呢你看到一些文字性的东西 ，OK，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好不好啊？ 一个滤波器说，我写代码的时候，经常跟同组的哥们儿吐槽，哇，这段代码写的好垃圾啊，怎么怎么样的。然后哥们儿跟我吐槽了一会儿，我看了一下提交历史，好像是我写的。我有一次更尴尬是在食堂吃饭，因为我们每次下节目比较晚嘛，所以我们去吃饭的时候基本上就已经快收尾了。隔一会儿的话，就食堂的工作人员会过来吃饭的。所以有一次我还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就是我去咬那个豆腐脑，它那个卤特别稀，然后我就跟旁边一个工作人员说，我说您给你们食堂反映一下，以后这个卤别做那么稀可以吗？这谁做的呀？然后那工作人员跟我说，我做的。真的，那一瞬间我就想把这碗豆腐脑 我跟你有一个同样的差不多的东西，就是我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去做化学实验，然后看到旁边有一个就是男生老弄来弄去的，我说哎，今天下午我们班上课，你别在这弄来弄去的啊。那男生没说话，一会儿他说大家好，我是老师。 那我觉得他应该心里也在默默的开心吧，就是被你认成了是同学但其实是老师。 但是你想一个大胖子在后面很严厉的跟他说话，他也未必那么开心吧啊。 没有，我觉得这可能是男生跟女生的不同观点，但凡有人觉得我就 还是他同学， 对，看起来像同学，我都会觉得很开心啊。 啊，是吗，金鱼同学 啊，你这个太假了。 太假了哈， 好尴尬。 嗡嗡嗡说，有一阵子呢总是忘记银行卡取款密码，附近有一家某某银行，他说你好，我过去，我说哎你好，我的这个银行卡的密码忘记了，想重置一下。好的，你好，请这边自助机来操作。哎，女士，您是不是这个月第三次重置了？ 被人认出来了可还行。 因为重置太多次了吧，因为估计也不太多人去经常重置这个密码是吧。啊， 主要是每次都被同一个人所接待，然后人家还记得你这个月是第三次跑过来修改密码。 是是是，好了，欢迎大家呢把更多的答案发送过来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聊到的是最尴尬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平常的最尴尬的对话是什么样子，不管是生活中当中发生的事情还是文字都可以来告诉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 Finest 带来的 Let's Fall in LoveFor the night, for the night, and forget in the morning. Play me a song that you like. You can bet I'll know every line. I'm the boy that your boy hoped that you would avoid. Don't waste your eyes on jealous guys. Fuck that noise. I know better than to call you mine.You need to pick me up. I'll be there in 25. I like to push my luck. So take my hand, let's take a drive. I've been living in the future, hoping I might see you sooner. I want you riding shotgun. I knew when I got one ride.Let's fall in love for the night and forget in the morning. Play me a song that you like. You can bet I'll know every line. I'm the boy that your boy hoped that you would avoid. Don't waste your eyes on jealous guys. Fuck that noise. I know better than to call you mineI love it when you talk that nerdy shit. We're in our 20s talking 30 shit. We're making money, but we're saving it. Cause talking shit is cheap and we talk a lot of it. You won't stay with me, I know. But you can have your way with me until you go. And before your kisses turn into bruises, I'm a warning. Let's fall in love for the night and forget in the morning. Play me a song that you like. You can bet I'll know every line. Cause I'm the boy that your boy hoped that you would avoid. Don't waste your eyes on jealous guys. Fuck that noise. I know better, I know better, I know better than to ever call you mine. 哎呦，昨天晚上选歌的时候就只是觉得符合当时的心境，没想到现在呢，这个天气跟我这些歌曲莫名的符合啊！ 啊，天气看了一下月鸟小哥哥的歌单，决定今天一直阴雨绵绵下去。 哎，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说。 给我换一首《太阳出来》，太阳出来，我。 这样，我们来稍微换一下这种节奏。你刚才也说到了，就咱们应该用甜宠剧来改变一下现在的方向，好不好啊？ 嗯。 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部剧集《二进制恋爱》，最近呢自开机以来便备受关注。二进制恋爱， 嗯， 那不就是单细胞动物？ 啊，单细胞吗？二进制不是那种 10100 代码那种的 啊？对啊！ 哎，这个甜宠剧呢，在历经了3个月的拍摄以后呢，在七夕当天圆满杀青了、 哎， 同时也在当天发出了一个视频来为粉丝送上一份甜蜜的七夕礼物。 嗯， 这部剧是改编自小说《北大差生》，是一部讲述学霸们的爱情和成长的青春剧集。 那我就是974好生。 那你说谁是974差生？ 我是差生，算了，我当974差生，好吧？ 话题就这样陷入了尴尬呢。 来，听到的是早安。Oh baby, don't worry, 跳进马步世界。我头晕目眩，清晨疲倦，闪过了飞碟，带我穿过湖面。Oh lonely, lonely, lonely, 熬了整夜。Oh coffee, coffee, coffee, 让人感觉好一点。我头晕目眩，清晨疲倦，谁给我点酒烟？这早餐还差点盐。 早上起床我头好痛啊，闹钟又响了，嘿，说声早安给星期五。丢掉懈怠与懒惰在一起漫步，我真的快撑不住，为什么这么长？这上学的路，却拥抱着阳光，先打开窗户。青涩和稚嫩不知不觉都褪去，我和他的故事依旧在待续，别辜负这年华，我期待我们再遇。所以把热爱的生活都写在下句，像简单的生活，简单的唱，简单的喜欢这伴奏在放手，放是那最初的模样。看见的是他笑起来闪出的光亮，和同学自动看着轮胎的跳着 fade away、yeah、妈妈端着这牛奶叫你早点睡，你知道天空不会永远阳光明媚，但我知道今天早晨 so sweet。 多少次笑着哭醒了又是宿醉，那就该落幕了吧，场的主位，我最喜欢的球队 logo 印在外套，喜欢阳光照在脸上。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我们是机修工，汽车性能的创造者，来自世界各地，却拥有同一个归属，就是挑战你我的高昂表现。嘉实多极护，太强机油，遇强更强，让你的每刻表现发挥更多一份精彩。 818途虎夏季养车趴，给你的车来做 SPA， 爱车保养五折起，下单加油券送你，洗车券送你。 途虎818夏季养车趴，保养五折起，下单送加油券或洗车券，详见途虎 APP， 养车就是途虎。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就是喜欢听啊 ，FM 974音乐更动心 ，FM 974。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银行北京分行面向北京市管公积金客户推出中银易贷个人网络消费贷款，正常缴存客户均可申请，额度最高20万，贷款年利率4.32%起，随借随还，按日计息，无需抵押担保。下载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即可申请，最终结果以实际审批为准，贷款资金仅限消费用途，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赞助播出。 买车险选人保，人保车险服务好，代理赔没烦恼，车险管家帮您跑。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即享专人上门代办理赔服务，车险管家上门接车，带您办理车辆定损、维修，修理完毕即刻送返车辆，理赔不用自己跑，专人代办全搞定。 风雨中送伞，征途上护航，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京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鲸鱼。 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嘿，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我是郭鹏。嘿、hey, 你好，我是郭鹏。奥运会已经落下了帷幕，而早秀关注了3周之久的奥运特别专栏也在上周五回归刘翔的特别节目当中结束了。一个个鲜活的奥运冠军对我们的榜样作用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召唤，而运动也是提高自己体力耐力意志力的有效办法。我们没有办法成为奥运冠军，但我们可以一起像奥运健儿一样去健身，做自己的冠军。大家说了好久的早安快走，不，早安快滑，早安快跑，我们今天也就正式开始了。今天呢，我就给我自己做一个运动动员，同时呢，也让大家跟我一起看一看长期保持运动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Number one， 释放压力，负面的情绪会越来越少。当运动量超过某一阶段的时候，体内便会分泌一种叫做内啡肽的物质，而内啡肽呢，可以使人们的身心处于轻松和愉悦的状态，它能够让人感到满足和快乐，从而达到释放压力、减少负能量的状态。Number two， 减少疾病，身体素质越来越高，身材也会越来越好。常年保持运动的人，就像思萌啊，不仅能够提高自己的基础代谢，还能让自己的身材变得越来越好。罗马它也不是一天就能铸成的，身材同样需要慢慢的打磨。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增强了身体素质，提高了免疫力，也避免了一些疾病的发生。Number three， 建立自信，越来越积极。常年保持运动的人，身体素质会一点点慢慢的加强，而运动量也会随之慢慢的增加。每一次突破自己的时候，甚至达到一个更高的目标的时候，总会让人感觉到非常快乐，甚至是有些许的成就感。最重要的是提升了自己的自信和气质。 Number four， 睡眠的质量那是越来越好了。哎呦，这一条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无论是对于热爱运动的你还是普通人来说，睡眠这个东西都至关重要。一次高质量的睡眠不仅能够恢复一天的疲惫，还能在第二天保持最佳的清醒状态。运动之后呢，身体会有一种疲惫的感觉，让自己更快的入睡，甚至进入深度的睡眠，从而提高自己的睡眠质量，是非常有好处的。努力一点点就能距离我们的梦想更近一点点。当然，我们首先要相信，没有什么能够阻碍我们变成那个最好的自己。来吧，相信我，也相信你们自己。我相信，来自杨培安。 好看烦恼，勇敢的大步向前，我就在 Morning Time。 哎，8:08，虽然在上班路上不应该送给大家一声叹息，可这声爱呢，是我替广大的小耳朵们发出来的。哎、 你就说燃不燃？这不比博人传燃啊？ 我觉得没有上周的我们的早快跑燃，上周做太好了，这周一下落差有点大。 嗯，我给大家说个小场外小信息，我都有点不太好意思，就上周静瑜。不知道怎么了，就是周五早晨，明明自己听了一遍，他可能没有好好听。下午回去以后，忽然跟我说：“你早晨做的太好了，我听了好几遍。” 后反劲儿，后反劲儿啊！听完之后，我觉得太棒了。 嗯、 然后呢，更尴尬的是，我就直接把它发到了我们的工作群里面，我说：“希望大家向 PD 学习。 对对对对”然后我这时候跟他说：“我要回一条，别回，不用回了啊！” 好尴尬啊！但你看 FD 说，听了半天才发现、嗯，理论知识一大堆，还是没有实际行动啊！ 嗯、 什么时候可以把养成记的视频给续上呢？ 我还真的拍了点养成。但是呢，我想了想，我觉得就昨天呢，我是穿着这个什么皮靴， 嗯， 然后戴着草帽，我后来想在健身房里做几个动作，有点违和。大家如果想看这个的话，我明天可以剪一剪，好吧？ 那你不能就穿个运动的衣服去吗？TTZZ 说了 ，PD， 我给你想个办法吧， 啊、 你可以下载一个跑步的 APP，、 嗯、 然后嘛的把这个听众们全部都加成跑友，我们就可以一起加油了。 哎、 最重要的是，你知道这个 APP 有个功能，就是我们可以监督你看一看 PD 现在走了多少步啊。做了多少有氧啊？ 这个、 心肺消耗是多少啊？ 这周的安排已经安排满了，下周我们来考虑一下啊。好了、 啊，嗯，但确实前一段时间我们这个朝思暮想听奥运，还有上周的我们的早安快跑哈、啊，包括这一周的一些节目，其实都希望号召大家可以运动起来， 对， 然后保持一个非常健康的生活方式。 哎，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你问 PD 你动了没有，这我就尴尬了，对不对，大佐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佐。问。你经历过最尴尬的聊天是什么？答，那个咱们工作群哪儿去了？我发个话题，这个梗的来源啊，等二位互相揭发。赶快通过早秀后花园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给我们分享一下，那些你经历过最尴尬的聊天都是什么呢？ 来，赶快分享一下，因为还有刚刚出门的朋友啊，我来认领一下啊，这个尴尬的、对话就发生在昨天晚上我们的群里。可能一个周末啊，大家都没有在聊工作的事情。昨天晚上 PD 突然说，我们的工作群哪去了？我怎么找不到了？我说你作为一个 PD， 你居然找不到工作群？ 我说我一发大佐我就可以看到，是吧？然后大佐出来说，咱们今天话题啥？我说聊聊尴尬的时候，这就很尴尬。但是我在这个事儿再尴尬，你也不用这个东西只做20秒吧，太划水了。啊啊、 你对长度还有要求啊？ 好了，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于周杰伦的《乔克叔叔》，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来聊一聊你生活当中碰到那些尴尬的事情，以及最尴尬的聊天是什么。听到这个里面的，我觉得有点尴尬，这首歌曲啊，来感受一下。 你刚刚的就很尴尬了，已经。亲爱的，别想到，别想了眼睛，小小把戏不是大家都可以。广场演绎，来自忧伤的蓝地，跌得到把梦活这个叫最低。你的自作自导美梦，我故意。哈哈，你笑得开心，我各自在玩命。扑克牌里，我的小象在意。两张，你看我的重要性。彩色的大裙摆，哼鼻子，最滑稽的步伐，这样的快乐，你学会了吗？会了吗？用笨拙又惊险的杂耍，继续对你装傻，所有的悲伤统统完了吧，完了吧。拿出你的钞票，想拼就买不到，先生小姐们赶快来投票，再慢就看不到，周围没什么笑，还能跟张克叔叔拍一张照。我只是卑微的小丑，犯几个跟头，就等你会发愁。人聚散了后，夜色多朦胧，月光也会跟着我。我不是孤独的小丑，你少了这朵，不需要记得我。任性的时候，漫天的星空，最明亮的是寂寞。在面具里偷偷地在哭泣，为看了不能说的秘密。默许是我和你抢走我的生意，别忘记，别不想靠我才票房冠军。听我说，拿出你的钞票，想拼就买不到。 消息，好消息！中国银行北京分行面向北京市管公积金客户推出中银易贷个人网络消费贷款，正常缴存客户均可申请，额度最高20万，贷款年利率4.32%起，随借随还，按日计息，无需抵押担保。下载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即可申请，最终结果以实际审批为准，贷款资金仅限消费用途，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已到保养公里数， 上班太累，休息珍贵，周末我只想躺平。 元宝直销车险代办保养服务 YYDS， 专人上门接车，保养 4S 店由你自选，保养全程监督，保养完毕即刻送还，这么好的服务你还不知道吗？ 保养还能代办，真是太好了，一来一回再加上保养时间，至少省下大半天， 还不快去投保元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Take me where you want to go. Wake up in a different zone. Believe me, it's better to see than spend all your life wondering. We could fly to the ocean.Let's drive down the coast. Set it all in motion. I'm not trying to boast, but we could do the most. Come on, baby, don't want it with nobody but you. Drive me crazy, there's something about the way that you move. Can't think of anything I'd rather do Harrison Wheeler 带来的 Vacation， 哎呦，又想出去度假了。但是现在呢，我觉得只要心里有山，哪里都是马尔代夫。 这段话好尬呀！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你的尴尬的瞬间，还有一些尴尬的对话啊。刚刚有朋友发过来一条聊天记录，可真的是把我们给笑坏了啊！这一看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跟女孩子搭讪的男生会发出来的东西。 太横了啊！我们来看一下，哎， 我来找一找。 没事，你先找找，我分享一下文燕的。 好， 文燕说有一次染头发，染完之后，我四岁的闺女对我说：“妈妈好久啊。”我说：“嗯，什么好久啊？是说妈妈染头发染太久了吗？”然后闺女说：“是妈妈好丑啊。”她自己说不清楚， 妈妈好 我心里好好尴尬呀、啊，好崩溃。 嗯。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男生跟他聊天啊，就说这叫查户口式聊天哈。男生说你在干嘛？ 玩手机。 手机还有多少电？ 很多。 手机什么时候买的？ 假期。 是父母给你买的吗？他还能聊下去啊？ 关键是对方还能一直回他，这一看就是爸妈介绍的对象。 哎，这是好像有点像前两天有段很经典的视频，就是两个人还是那种嘶吼式的啊。你在骑电动车吗？对，电动车耗多少电？电动车一会儿还是两块电池？ 是说是那个两个鳄鱼在那边。 对对对，最后一句话给我整破防了。他说：“那你现在在干嘛？我在停车给你回微信啊。你这么喜欢我吗？”别人说你跟我一直聊天，我没办法骑电动车。 你这段超精彩的，你今天回去一定要听一下。 我学得很像是吗？ 就是把那个情境感，虽然我看他们也是漫画形式的，我不知道他们真正的声音是什么样，但我觉得就应该是你刚刚那个样子。 有的视频是这样的了啊。然后其他的人呢，我觉得就是大家说到这个感觉，确实有的说法可能是俏皮话，但是呢说出来感觉就很尴尬啊。子琪说，一个人说你好，很高兴认识你，我也为你感到高兴。 我觉得这是很聪明啊，就是把这个就是就 好烦啊， 就很官方的形式化解成一个很幽默的形式，情商蛮高的，我觉得。 真的吗？那下次有人这么说，我这么回复，你觉得是很幽默，还是会被打一顿啊？ 我觉得蛮可爱的，就一下子气氛就会放松下来。但像果然 C 这个真的就是好玩了。他说高中有一次集体出去，我跟我们班班长挨着，可能他想找点话题吧，就跟我说：“哎，你知道曹操吗？”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了。 你说你跟一个女生聊曹操。 不是，主要他会问对方说你知道 曹操 吗？这个你瞧不起谁啊？你能问一个稍微我这不知知名度没有这么高点的吗？ 这个好像今天是戳中我的笑点啊，笑点第一位。好了各位啊，今天我们其实不是来聊笑点的啊，今天呢有人说到了，我们今天是来聊脚抠四合院的，好不好啊？你经历过最尴尬的聊天是什么？今天这个时候呢，不妨来到早安娱乐秀的花花园以及叮叮 FM的聊天室来告诉我们啊。 星海夜空连成白，你是否正在那边阳台？光彩缓缓连成爱，祈求着未来。 Oh my love，彼此会共鸣。 Miss you tonight， 如果有天你想得像你，你定有我。 Miss you tonight， 如果有天你不再爱你，那你定是我离开。分离后来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银行北京分行面向北京市管公积金客户推出中银易贷个人网络消费贷款，正常缴存客户均可申请，额度最高20万，贷款年利率4.32%起，随借随还，按日计息，无需抵押担保。下载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即可申请，最终结果以实际审批为准，贷款资金仅限消费用途。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买车险，选人保，人保车险服务好，代理赔没烦恼，车险管家帮您跑。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即享专人上门代办理赔服务，车险管家上门接车，带您办理车辆定损、维修，修理完毕即刻送返车辆，理赔不用自己跑，专人代办全搞定。 风雨中送伞，征途上护航，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赞助播出。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Happy all day lo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我们来说了半天这个很尴尬的事情啊，这个大家呢刚才也沉浸在这种尴尬的氛围当中不可自拔，不妨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因为今天呢确实有很多这种，哎，我觉得就这样一期话题挺好的，就是有各种口误或者现在脑子里转不过来的事的时候， 都可以直接丢给 尴尬，对不对啊？ 当然，确实目前最尴尬的就是 PD 了，因为他刚刚表演的时候啊，太过于忘我，并没有感受到自己刚刚学鳄鱼疯狂的那一段到底有多夸张。 大家都说让我自导自演一下，就是把那段剪下来啊。 哎，但你提到这个自导自演啊，来，我给你介绍一位老师，蔡徐坤最近自导自演了自己全新的MV 叫做火热的感受，他啊， 蔡 PD 吗？ 啊，对呀，就是跟这个郭 PD 只差一个字的，但是咖啡差了18000里啊。这首新歌叫做感受他，上线以后呢，新歌的综合得分也是非常高的，而且特别是在七夕特别的日子里面放出来的，而且专门卡点了13:14， 1314一生一世啊， 是非常的用心。不得不说啊，这个篮球少年最近的 MV 是真的还蛮出片的， 街舞篮球 推荐给大家，然后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歌吧，感受它。 感受它透过窗，侵蚀着从宽昨夜的粥，让我慌，没理由重来。一种花，一种花，一种美妙的错，像一场花点燃我，要刷光了我，无处躲，无处躲，无所谓的难过。Alright, yeah right。 他的话，他的话，他是美妙的错，他的呼吸转化，估摸将我抚摸，淡蓝的吞噬了交换过的轮廓。Alright, yeah right。 旧的心脏填满新的鲜亮发放，一线掌声，它倒立现场，后循环播放，一直清晰又很小心，旧的心脏泡满新的伤，饥渴的药先干为敬，我配合对唱，表现得淡然，一切很近，本该小心。 旧的心脏填满新的氧，鲜亮发放一些掌声，但到底现场后循环播放一些情绪都很小心，旧的心脏爬满新的伤，饥渴的药先干为敬，我配合退场表现得淡然，一切很紧本该小心，感受它就感受它当我接了它， 途虎夏季养车趴，给你的车来做 SPA， 爱车保养五折起，下单加油券送你，洗车券送你， 途虎818夏季养车趴，保养五折起，下单送加油券或洗车券，详见途虎 APP， 养车就是途虎。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列车运行前方是鼓楼大街站。 清晨七点，北京，他们共同聆听世界的脉动。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早上七点到九点，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热歌来袭，音乐燃爆。 给我的爱的来一个梦，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 早安热流行， 早安热流行出炉喽！今天呢，我们要说到的这位热流行的人物，哎呦，非常喜欢啊！他的名字叫做 Night One， 发行专辑了，这次全新的概念专辑叫做《星月物语》。 哎， 而且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也是今天一开始的时候有放他的一首歌曲，大家都来纷纷要歌名的宝藏歌手金玟岐。 是，哎，这次我跟你说，就是 Night One 这张专辑真太好了哈，因为他这张专辑他的名字叫做《星月物语》，而且叫做 Zodiac， 其实就是黄道十二宫的意思嘛。就是圣斗士星矢，十二个黄金圣斗士啊，那种感觉。但是呢，他这次其实是找了十二个风格迥异的音乐人跟他一起 featuring， 其中一位就是他自己。 哦，知道。 Night One featuring Night One 吗？ 对。Night One featuring Night One， 对， 是把自己的两个名字贴到了一起啊。 是，那这一次呢，就是我们今天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太阳失眠》，是他自己这次的 choose one， 也就是说，如果只能选一首歌曲的话，就选这首歌曲啊。 那你说完，我就更想听听看了。 是，那这首歌曲呢，其实，乍一听。其实有点像你特别喜欢的那位歌手，你听听看啊，有点赛博朋克的感觉啊。 嗯，哪位歌手？ 来，你听完以后你就找找答案好不好啊？ 你这个眼神让我陷入了深深的。 我们来听一下《太阳失眠》，同时大家可以去区分一下哪段是金玟岐唱的，哪段是乃万唱的，感受一下。 有一种我在宇宙当中漂浮的感觉哦，超级赛博朋克，听出来这个感觉像谁了吗？ 我没听出来，但是刚 PD 给了我一点提示，说其实刚我没答出来，是我一时卡住了，没想到那个女歌手的名字。 哎呀，你这个人 尴不尴尬？ 你不要把这种尴尬的瞬间都说出来，好吧？ 但是他跟我提到了我比较喜欢那位女歌手的代表作品、Shadow， 那一定就是朱静熙啊。 是，昨天一听到的时候，很多人就觉得这个风格很像朱静熙的风格。哎，我觉得其实朱静熙听到应该会比较高兴，因为他现在已经代表了一种比较超时空啊，或者这种比较宇宙感的风格，一听就是感觉是他的这种作品类似的哈。 哎，但我觉得这张专辑当中特别棒的一点就是他找了12位不同的音乐人来一起做一些合作啊，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找到 Nine One 的这张全新的概念创作专辑《星月物语》来听听看。 是，那接下来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把答案发送到早安优秀的后花园当中。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聊到的这个话题呢，很有意思，就是让你说到尴尬的瞬间。今天呢，我不停的在自我 制造尴尬 啊，刚才 虽然不是主动的啊，但是确实给我们提供了很多。 我是主动的 尴尬的场景， 就可以理解为主动的啊。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就是我忽然想到，你上周五的时候放了一堆苦情歌单，虽然引起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但接下来这首歌不是苦情的呀。 对啊， 就是这首歌只不过跟另外一首苦情歌的名字撞了而已。上周放蔡健雅的Love is Beautiful， 很多人都很喜欢。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 James Brunt， You are Beautiful， You are Beautiful。 Life is brilliant. My life is brilliant. My love is pure. I saw an angel. Of that I'm sure. She smiled at me on the subway. She was with another man.I won't lose no sleep on that, 'cause I've got a plan. You're beautiful. You're beautiful. You're beautiful. It's true. I saw your face in a crowded place, and I don't know 京送蛋糕会脸红心头小女孩，这不是爱情，她只是烦恼 烦恼。 等待她的笑，付出不求回报，她随穿你随到，心灵静对她好，男孩这不是爱情，是你愚蠢的征兆。爱情不是鲜花水果，那种东西只适合白神佛，任你烧香磕头。爱情也不会轻易开花结果，爱情只是求上帝保佑，自己不会后悔这么做，天崩地裂后甘愿从头来过。来过冷战和争吵，会嫉妒发牢骚，你无理他取闹，疲倦了受不了客观，这就是爱情，一杯拉黑糖抽掉。爱情不是鲜花水果，那种东西只适合白神佛，烧香磕头，爱情也不会轻易开花结果，爱情只是求上帝保佑，自己不会后悔这么做，天崩地裂后甘愿从头来过。爱情不是鲜花水果，那种东西只是和白神佛，任你烧香磕头，爱情也不会轻易开花结果，爱情只是求上帝保佑，自己不会后悔这么做，天崩地裂后甘愿从头来过。爱情只是求上帝保佑，自己不会后悔这么做，浪漫不是爱情，爱情是浪漫的后果。 论说唱的话，我还是喜欢像维莲这样的说唱啊，就是古都和声超和。 哎，你这个跟上周 太平歌词那种感觉， 对，我看到的那个就是《披荆斩棘的哥哥》里面，然后陈小春评价说：“哎，这一段 rap 歌曲，你对谁的印象最深刻？”他说：“我喜欢 Bridge， 就喜欢他在那摇头晃脑，嘴里好像又念着不清，但是有自己节奏的感觉。” 哎，六一正好说周末看了《披荆斩棘的哥哥》，一直以为言承旭会是个社恐，却没想到社恐的是陈小春。 哎，但是你没有发现言承旭被张云龙治愈了吗？哎呦，真的好棒啊！你知道当时他们唱了一首歌，在全场大合唱，就是《奔跑》嘛。然后呢，言承旭就问了一句，他说：“啊，这歌这么红吗？”然后张云龙就在旁边立马说：“就说没有流星雨红，没有你红，放心放心。 你 这个”超会安慰人。 你要是不给我介绍这一段，我都不知道张云龙是谁，你知道吗？ 哎呀，你可以关注一下， 还可以关注一下， 挺宝藏的。而且我觉得他特别会，就不会有这种聊天尴尬的瞬间。比如说他跟言承旭坐在一起，他就问言承旭说：“啊，那你现在在经常去北京吗？”他说：“工作原因还蛮经常去。”那你朋友多吗？他说：“我不太多，大概也就只有他数了一下，说只有三个人吧。”然后张云龙说：“那你现在有第四个了。”然后那个言承旭就问说：“ 土味情话呀， 关键是他没有反应过来这是个土味情话。” 嗯， 然后他说：“啊，还有谁？”然后他说：“我呀。”这个时候言承旭尴尬的问了一句说：“你是谁？”然后这个时候就凸显出张云龙的段位高了，他说：“未来的影帝。” 哎，我忽然发现他跟我有点像了。 对， 就是跟人聊天只要自己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是不是？ 哎，你就要把握住这个精髓。我蛮可爱的。 对，子琪说这个说土味情话失败的瞬间就会很尴尬。他说：“你有酒窝吗？”没有。你的酒窝没有酒，我却醉的特别厉害。 哎呀，这个不行。 哎，但是 今天土味情话拒绝。 但说实话啊， 土味情话，我觉得是这样一种功能，他哪怕成功了，你也会很尴尬，对吧？ 会有一些，嗯，还有日常生活当中很尴尬的一些场景。三木说，最尴尬的是接到一个没有自报家门的人打来电话，哎，谁啊？对，语气特别熟的跟你聊了半天，然后你就只能的回应着，脑袋里面一直快速的搜索，哎，这个人应该是谁？他跟我聊的这个事情，他可能是哪一类的人？啊，就尬聊，真的到电话挂断，我都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经常有这种事儿，但是我觉得就是电话挂断还好，就是因为毕竟只有声音嘛，对不对？他也没有说自己是谁。有没有这种情况？路上碰到一个人跟你聊了半天， 嗯嗯， 已经聊完了，都忘了他是谁了。 就是当面打招呼，哎哎，你来了 啊！对。 所以后来发现，为什么大家在生活当中那么习惯叫对方老师？ 嗯， 是因为你可能忘记他姓什么，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就是哎，老师您这边请啊，老师您先坐，怎么怎么样的？ 我那天是叫你叫师傅是吗？ 不是，你是叫我们就是一个工作人员，那个工作人员大概二十几岁吧，是一个年轻的小姑娘，一定要这 么 说。 我说他当时怎么脸一黑，我觉得也没什么反应。后来你跟我说，你当时叫了人家一声师傅， 就一个二十多岁的小姑娘，然后劈过去说：“师傅，你给我把这个装一下。”那个姑娘真的脸都黑了， 这辈子第一次被人叫师傅啊！ 对， 那个1840说，这个前两天拿了一瓶元气森林送给我同事，然后我就尴尬了，为脑袋短路来了一句，说：“哎，你来喝这瓶水，这个也不是很好喝。”后来发现是他给的，然后他又补了一句：“但冰镇一下还是不错的。” 就我不太喜欢喝，所以我就留给你了。 哎呀，太过分了，太过分了啊！好了，大家呢可以继续把这种尴尬的瞬间来跟我们说一下。我们需要生活当中一些小美好来冲淡一下我们尴尬的情绪。我们来听到的是彭坦和春晓带来的《我们的小世界》。 没有流星的花园，我们坐在街道边。要有浪漫的誓言，我们笑得一样甜， 唱着情歌的感觉，好像风儿拂过肩，命令分开一转眼，却又开始了想念。 在这下雨的夜， 白的浪漫的夜，带着浪漫的夜， 用 雨水代替我亲吻你的脸， 你对我很特别， 很奇妙的感觉， 你的微笑能映红我的脸， 我对你很特别， 不一样的感觉， 这是我只属于我们俩的爱的世界。 就藏在你心间， 在这下雨的夜， 在这浪漫的夜， 多想跟着你 一起去冒险，在这浪漫的夜， 在这下雨的夜， 用雨水代替我亲吻你的脸， 你对我很特别， 很奇妙的感觉， 你的微笑能映红我的脸， 我 有意思的一家人啊，彭坦和春晓，我们的小世界当中呢，有很多这种生活当中的场景的故事啊。 是， 但是听起来就不是那么尴尬，不像我们聊天的这个过程。 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天就聊得这么的尴尬， 对， 导致整个节目都弥漫这种尴尬的气氛。 但是呢， 是不是因为话题没有选好呢？ 哎、不，我话题选得很好，就是你会发现歌曲的这个时候就很好的化解了尴尬的气氛。你想，如果这个时候你特别尴尬的时候，为什么大家所有人都有掏耳机这个动作，对不对啊？赶快各自听歌曲就不太尴尬了，对不对哈、啊？ 还有，其实最尴尬的一些场景，大家今天都跟我们提到过了，单位的食堂啊，然后那个茶水间呀、啊，还有这个电梯，哎，尴尬高峰的地方。 对，电梯， 因为之前我们有跟大家分析过，因为这个时间很尴尬，你不够开展一段对话，但是只聊两句吃了没，又陷入尴尬的寂静。 那你知道我一般会怎么安排这种尴尬吗？比如说我只上四楼。我上来就会问吃了吧，设问句，不给你什么反应的空间。吃了，好的，我下了啊，拜拜啊。 这你不就是跟当时你背着书包去上自习的时候，别人问玩游戏去啊， 对， 是一样的， 那个、交错的瞬间啊。但不过我觉得大家如果老听我们节目的话，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综艺，大家可能就有的跟别人聊了，对不对啊？比如说像《这就是街舞》第四季，在优酷最近就强劲开播了。 哎呀，我已经抓紧时间刷了刷，这一季的赛制真的是太精彩了 啊！ 就一开始就是燃炸。大的状态，而且我觉得节目组真的很会搞事情。他们因为往常的时候可能就会出于这种队长的人气啊、实力啊各个方面，导致每个队可能进去的这个选手的实力不是很平均。那这一次就是非常公平的抽盲盒。就开盲盒、 啊、这招好， 而且节目组非常用心的把所有的舞者都做成了 Q 版的形象、嗯、这样的话就是队长打开之后又发现哎，是你跟你的卡通版本的，还蛮猛的、 哦、你大家去听听 FM 去搜一下朝思暮想听奥运，也有我的卡通形象啊。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在街舞当中的一首歌曲，方大同去年的春风吹。 想起谁有所谓无所谓，只要不后悔，春风一吹忘了谁，我上一次流泪有几岁，你会醉我想醉，会不会对不对，也难怪我有点累，冬里舍冬日睡，原上草春风吹，到夏天我变了水，追过玉门关，追过南泥湾，你在北方注定抛弃谁，追走了河水，追散了云堆，我在世界不巧背着谁，你可以纵用三月的梦泪，能否保证十年的约会有人放生不归、哦、春风一吹想起谁，有所谓无所谓，只要不后悔，春风一吹忘了谁，我上一次流泪有几岁，你会对我想醉，会不会对不对，也难怪我有点累，冬里舍冬日睡，月上草春风吹，到夏天我变了水， 刚才我说春风吹的时候，我说我有一个 Q 版的头像，本来不太尴尬，你那个啊之后

九七四。